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转小雨，偏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发布将通过测试赛和测试活动全面检测冬奥会筹办工作；北京数字经济产业保持高速增长发展，与去年同比上升2.6个百分点。核酸阳性人员在保定下车，保定市紧急寻找相关人员。坐着小火车游京郊、古北水镇、烟栖湖等成为热门打卡地。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召开2021年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新闻发布会，通报测试赛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根据中央政府批准的测试赛总体安排，自10月5号起至12月31号，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此次国际测试赛是北京全面检验筹办工作的最后机会，将通过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全面提升团队业务能力和场馆的运行水平，特别是疫情防控水平，确保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前实现全面就绪。昨天，保定市疾控中心公布入境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李某某的活动轨迹。李某某自菲律宾返回，9月29号从郑州解除隔离后，乘坐高铁高652次07车厢06A 座，于12点37分在保定东站下车，由沧州当地采取管控措施。保定市集训和李某某乘坐同一车次在保定市东站和高碑店市东站下车的人员，以及9月29号中午12点37分时段在保定东出站口活动人员。李某某曾乘坐的高铁高652次列车，起点站是西安北站，终点站是北京西站。记者从日前市政协举办的重点提案督办和集体提案办理协商活动中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北京数字经济产业保持高速增长。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具体介绍一下本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现状，另外市政协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有哪些建议吗？ 本市呢是以公布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为契机呢，促进数字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取得了突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示范区 1.0 建设阶段已经完成，部署了10公里的城市道路、10公里的高速公路的智能化基础设施，完成了28个城市路口、107个实施点位的城市道路的智能化的改造，形成了车、路、云、网、图五位一体化。再有呢，就是启动了2.0的这个建设阶段，设立呢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成为呢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新的双高地。再有就是建设 5G 基站呢是3700个，开通累计达到了5.64万个。在智慧城市 2.0 规划体系建设方面是开始实施了，初步建成了城市码的服务平台、交通、城管、生态、水务等领域的城市二维码投入这个运营。那么像京通平台呢已经上线了公积金、社保、税务等47个领域1000多项的服务，集成面向企业呢是300多项服务。网上政务服务体系呢是实现了市级 90.17%， 区级是 81.8% 的事项呢是实现全程网办，基层治理呢正在逐步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在产业数字化加速发展方面呢，建设了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今年1到6月呢，软件信息产业当中的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达到了增长29.7%，实现收入是9786亿元，同比增长34.7%。那么今年的市政协提出的加快建制定的北京市“14五”数字发展规划的提案呢，是市级领导的督办的重点提案。委员们先后来到了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和朝阳区城市智慧大脑等这个实地调研。委员们建议呢，要加快推进呢智慧城市平台在各区域城市基层 能治理的协同发展，将涉及到城市管理和运营的数据呢融通分享，实现呢效率最大化，利用好北京的优势资源，为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数字经济建设方面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助力呢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建设。市政协副主席林甫生也指出呢，北京在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呢是做了前瞻性的布局，实施方案呢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他强调呢要加快加强的这个场景的应用，通过呢场景开放的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要提升呢数字化水平和能力，市政协呢也将把数字经济发展作为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和抓手，贡献的智慧之政协的智慧。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国庆假期，许多市民选择就近游京郊，为了减少路上堵车，搭乘市郊铁路网红小火车成为节日假期出行的新选择。记者从北京城市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小长假前三天，怀柔密云县日均发送旅客近5000人次，比中秋小长假增长 20%。 S2 县日均发送旅客4000多人次，比中秋小长假增长 140%。 怀柔密云县旅客客流当中，去往雁栖湖、红螺寺等怀柔区景区的占60%，去往云蒙山、古北水镇等密云区景区的占比30%。 S2 县旅游客流当中，去往八达岭景区的占比80%，去往延庆区景区的占比20%。今年国庆假期，南方持续高温，清凉景区成了游人的新选择。来听新华社记者发回的报道。 在湖南张家界，地缝景区迎来了不少休闲纳凉的游客。外面30多摄氏度的高温，而地缝景区内常年19摄氏度左右。走进地缝峡谷中，风光绮丽，溪水清澈，清爽宜人。游客们畅游其中，领略祖国大好河山，一路拍照留念，一边感受清凉。游客侯女士说：“ 然后这里的环境都特别的优美，然后这个山空也特别的奇峻，就像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样。看到我们祖国的好山好水，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兴盛。” 游客曹先生说：“ 最深的感受吧，就是这里的水很清，空气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凉快。” 假期里，张家界地缝景区以常德、怀化、长沙等湖南省内游客居多，周边游、家庭游、亲子游为主，自驾游成出行主流。假期前两天，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接待游客近20000人，景区严格疫情防控措施，实行实名制购票，分时预约游览，将入园游客人数控制在核定最大承载量的75%以内，确保游客接待和疫情防控两不误。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市场部副经理丁云娟说：“ 现在呢，我们景区同样的是坚持常态化、精准化的一个防疫防控。那对于景区这些人流比较多的地方，还有一些公共的场所，都是做到1天2次的消杀的工作，确保游客放心游览。同时呢，我们是游客在进山的时候，我们要检测行程码、健康码，还有测体温。这样呢是让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都会进行相应的检查，每日必报。” 当地时间10月3号，在印度北方邦抗议的农民与当地官员发生冲突，导致多人死伤。突然发生的暴力冲突使得持续多天的抗议示威气氛更加紧张。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据报道，在印度北方邦抗议的农民团体声称，当时有3辆汽车冲撞了抗议农民，导致2人死亡，另有1位农民被枪击致死，另有10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愤怒的农民打砸并焚烧了当地官员的车辆，也有报道称乘坐汽车的人中也有4人死亡。突然发生的暴力冲突令该地区局势十分紧张。涉事官员对当地媒体表示，冲突发生时，驾驶车辆的司机被农民投来的石块砸伤，导致方向盘失控，最后冲向抗议农民。当地警方还未就该事件作出正式声明。9月27号起，印度40多个农民团体发起的抗议3个农民法案的示威活动，近日持续在印度各地举行。印度政府对农民抗议活动未做出任何最新回应。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39年10月4号，毛泽东为10月20号创刊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1955年10月4号到11号，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1960年10月4号，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两参也就是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即改革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使企业管理水平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1974年10月4号，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在错误的被打倒后，于1973年2月从下放的江西新建回到北京，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冰冰你好。 嗯，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嗯，今天上午大部分地区是阴天为主，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小雨，这个呢主要是在城区的部分地区和这个南部的一部分地区。那么在气温方面呢，由于上午光照比较差，再叠加上冷空气带来的这个平流降温的作用呢，气温上升速度非常的缓慢。到十二点的时候呢，城六区这个国家级气象站中的气温普遍是17度多到18度多。气温最低的是海淀气象站是17.9度，气温最高的是南郊观景台是18.6度。南郊观景台天亮以后气温从最低17.9到这个12点18.6，只上升了0.7度。这和在原地踏步啊差不多。预计中午呢光照还是比较差，而且呢将逐渐出现小雨。气温呢也没有上升空间了。最高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个18-19度这个样子。和昨天这个22.1度的最高气温比的话，就是低3度左右。天气比较凉。那么中午逐渐这个出现的降雨呢，会维持到后半夜的2-3点钟。时间是不算短，但是呢雨量不大。不过多数地区的这个雨呢，会下湿地面，造成这个道路湿滑的这种现象。对出行呢是有不利影响的。请注意这个防雨和出行安全。那么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预计会下降到13度上下。这个呢就是近期气温那个最低值了，天气会进一步的变凉，这样的话就请大家注意保暖，是这样的，冰冰。 嗯，好的，感谢郭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内容。 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寂静的自然诉说着贫瘠与荒凉。决心走出贫困，乡亲们在修复生态的路上坚定前行。归来筑巢的群鸟中，我听见绿色的生机在萌动。绿色产业带来发展新机，村里创办起自己的农业品牌。乡亲们热火朝天的忙碌中，